我感谢主，也感谢弟兄姊妹给这个机会，这一次能够来跟各位有3天4堂的聚会。我住在 Orlando, Florida， 请问有多少位到过 Orlando 的？我知道你们不是到我们教会来，都是去看 Disney 的 Mickey Mouse。 许多人常年都不知道 Orlando 在哪里，所以我得给他们解释，就是 Mickey Mouse 的那个地方他们就知道了。今天来到这个池里实在是非常的欢喜。 Madison 对我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城市，我曾经来过一次，我那是30多年以前，那个时候我刚刚开始学习做一点科研的工作，有一些问题就到此地这个威斯康星大学几位教授那里跟他们有些的讨论，有些的合作，所以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来过一次，那以后再也没有来过。所以今天到这里虽然有点感触，想不到一眨眼了30多年已经过去了。我看各位在座都很年轻，只有少数的几位头发还没有我的白，也许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的感触。人生实在就是这样，如圣经所说，我们生命载如手掌，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约翰福音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告诉我们人的生命是就是这样。我们刚才读了约翰福音第3章，约翰福音的第2章里头说到有一个婚宴，那个婚宴当中一半的时候他们的酒就用尽了。酒在圣经里头是一个喜乐的记号，告诉我们说人生有许多的喜乐，喜乐却是这样的短暂。刚刚得到学校的奖学金，那可乐了。等开始上学考试要交报告，那个乐就乐不下去了。刚刚拿到学位很乐，但是开始找事情处处碰壁，找不到工作，那个乐也就没有了。结了婚之后生了一个小宝宝，哎呀夫妻之快乐。我们上个月我们一个星期里面在教会里头生了3个小宝宝，都是男丁，大家非常的快乐。等到过了2个星期，我去看这个新生孩子的父亲母亲，他们给我诉苦啊，晚上不能睡觉啊，孩子不吃啊，对吧？喜乐已经去掉一半。人生就是这样，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婚宴当中他们的酒就用尽了。到了第3章说人老了怎么能够再回到母腹里生出来呢？我们人生就是这样，许多时候我们想说，哎呀能够回到妈妈肚子里面重生过来再活一次，这一个一辈子的生活我会活得好一点。有多少的事情让我们后悔，多少的话说出去收不回来，多少事情做错了没有办法更改，不能够回到母亲的肚子里面再生一次。到了第4章里面说到人口渴了，说在里面有一个干渴，那个干渴世界上的水没有办法解决，你可以一直追求，但是喝了还要再渴的。到了第5章说到有一个人瘫痪了，他得了病38年的时间就一直躺在那个地方，别人都得着医治走了，他就一直躺在那里瘫痪，说到不能行走，说到不能生活，他的生活是静止的，别人可以来来去去，他就是看着别人。到了第6章约翰福音里面说到那些人都饿了，饿说到里面不满足。各位，我们在人生世上有什么真正让我们满足的呢？而且那个不是一个人饿了，是5000人都饿了，给我们看见说人人 都是落在一个饥饿的光景里面。到了第七章，犹太人过最大的节期祝棚节，结果节期也结束了。我们都知道，人生许许多多，圣经说的生有时死有时，到了什么时候事情就要过去，节气也要过去。你看看纽奥良，那么100万人的城市，一让大风就没有了。今年我想马里格拉斯大哥没有了，是不是节气就要过去的。到了第八章，说到有一个行淫的妇人，她被抓着了，她犯了一个不该做的一件不该做的事情，犯了一个不得了的大错。根据犹太人的规矩，要把她拖出去，用石头活活的打死。这样的情形下被抓着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有一点什么样的错误，有一点什么样亏心的事情？被人抓住，被人显露出来，那就是我们人生的光景。到了第九章，说有一个人眼睛瞎了，瞎了说他活在黑暗里面，因为是这样的黑暗，所以他没有任何的光亮，所以他没有任何的目标，他也看不见他的道路。我们活在世上，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这样觉得呢？前途茫茫，不知道明天如何。前一阵子汽油那样子涨价，可真有点紧张了。我想你们都不知道，在70年代的时候，阿拉伯人控制石油，结果美国闹石油恐慌。那个时候我们清晨4点多5点钟就要起来到加油站去排队，而且根据你的车牌的号码，单号的在单日可以去加油，双号的在双日去加油，而且每一次加油只给你10加仑，不能多加。哎呀，那个时候真是紧张。所以前一阵子我看看这个汽油一夜之间涨了5毛6毛的时候，Labor Day Weekend 在我们那个城市里头汽油就买不到了，星期五开始放假，星期四汽油都买不到，很紧张哦。前面如何我们不知道，因为常常我们看不见前头，我们是瞎眼的。到了第11章，是你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生病他就死了。谈到死亡我们都不愿意谈，恐怕年轻的弟兄姊妹们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我来到你们这个教堂，我就想起1985年我们在 Orlando 买了一个美国弟兄姊妹的教堂，买了教堂之后我就搬进去，然后我就要电话公司去订一个电话，要一个号码，要了号码回来，我也没有想，我就告诉弟兄姊妹，我们新的号码是894-4214。弟兄姊妹说，这个号码不可以，这不可以，因为我在美国待久了，我是没有这个忌讳，我也不想了这些事情。他们说这个号码太不好了，教会怎么可以用这样的号码？我这个号码有什么不好？他们说你看看这个号码，89都是死，死而一死啊，都是死，这个不得了。所以人呢都不喜欢谈死，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有一天要死掉的。有一个医院，私人医院，所以每次照顾顾客，随着顾客这个病好了离开的时候，在那个离开的那个停车场那个旁边呢，它就有一个扩音器，那扩音器就一直播放一条歌曲，叫做《何日君再来》。就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卖棺材的一个店，他想这个办法倒是不错，所以那个棺材店也开始播一个流行歌曲，流行歌曲说终有一天等到你。死亡是免不了，所以你看约翰福音这卷书啊，在圣经里头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人生是怎么一回事情啊，人生的喜乐是有限的，人会老的， 有许多事情过去你没办法回头的，人生是满了饥饿，满了干渴，满了瞎眼，满了疾病，人生就是这样一回事情，而且最后呢就是走到死亡。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人来到世上这几十年的时间，你说可真没有意思。确实可真没有意思，也是为这个主耶稣就来到地上，主耶稣就来了，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他要来活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让我们的生活有目的。你知道我们人生下来有一个生命，但是这个生命是跟万物的生命都不一样的。我们看见有植物，植物有植物的生命，而植物你看见那个花朵开起来何等的对称，何等的颜色，何等的鲜艳，那是它特别有的生命在里头。但是动物的生命就是限，植物的生命就是限制在那里，它不能够像狗啊猫啊能够又蹦又跳。那动物的生命是有蹦有跳，它有吃有喝，跟植物的生命是截然不同。那人呢，人又有一个生命跟动物的生命又不一样，我们不只是吃，不只是喝，不只是蹦，不只是跳，我们里面还有情感，我们里面还有思想，我们里面还有意志。那更大的，我们跟万物都不一样，神创造我们乃是在我们里头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叫做永远。我们人会想到永远，至少你会想到明天，这人呢会想到将来不知道怎么样。你看到你的孩子慢慢长大，你说这孩子将来不知道有多大的成就，做父母亲的都是这样说，是不是？我们总是会想前面，总是会想有这个将来的事情，因为人在里头总有一个永远的思想，而且人因着这永远的思想始终是在里头寻求有一个宗教的情愫，一直要找一个可以敬拜的对象。你看植物没有这个的，你们进到校园你看那个树，两边的树长得非常的浓荫并夹道的这个大树，那个树不会给旁边那个树说，哎呀今天我们站在这好无聊啊，咱们来唱诗赞美神吧，没有说，但没有说这所有的树集合起来啊，一起这样动一动来礼拜一下的，没有，从来没有看见说哪一家有一个狗，那个主人你喂他这个狗食物，他吃得高高兴兴的，每天你带他出去溜他走走很快乐的，他有一天他告诉你说，主人啊我这个生活没有意义，活得太单调了，我明天就要离开你，我要去找一根长生不老的骨头，没有这样的狗，从来没听过。你也没有看见哪一家有个猫把你的鲸鱼缸里面的鲸鱼抓一条出去，跟他旁边那些猫朋友通通一起来围着去这个死鲸鱼来敬拜敬拜，没有这个事儿。但是人在里头有一个东西，我们会想到明天，会想到未来，对这个未知，因此我们就会敬拜。因此世界上有各种各种的宗教，人会在各种的宗教里面杀一头猪了，杀一头牛了，最少说杀一只鸡了，而用那个血来奠祭了，然后去礼拜的。这就是人生里面神所造我们跟万物都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人跟神原来在神的创造里头是发生关系的，但是很可惜的，因着罪进来了。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我们原来跟神远离，我们不知道在黑暗中为什么会这样，后来从神的话里面我们才明白，哦，原来是因为罪使我们跟他隔离，因为罪来到人的中间，因此人对神的事情就不清楚了。明天下午我们有一堂，我们愿意把罪的问题稍微再多说一点。但是很简单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这个人是有罪的，因此有罪，因此我们的情感就有点混乱，各种邪情私欲都进来， 因着我们的罪，因此我们的思想就不清楚，有许多的不合适的思想常常搅扰我们。因着我们罪的缘故，所以我们的意志也发生了困难，里面充满了仇恨，甚至于充满了凶杀。因此的缘故，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圣经说污染了就不能被神所用。因此在圣经里头，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前面说到，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圣经说许多人跟随他，他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他知道人心里面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这个人，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会老的、会静了的、会病的、会渴的、会瞎的、会死的，这个生命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用处，也因为跟神断绝了关系。对不起，这几天在佛罗里达有点感冒，刚刚好的时候尾气还有点咳嗽。所以因为这样子的时候，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发觉跟神隔绝了，神也不能够用我们，因此我们在世界上就发生一个飘荡的情形。所以刚才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个马弟兄所读的这段圣经里头，就告诉我们说，晚上有一个人叫做尼哥底母，他来见耶稣，他来见耶稣，就因为他心里面有这个苦恼。那这个人在圣经里头称他为法利赛人，的意思说他在宗教上有相当的成就，说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所以他在政治上有相当的地位，说到他是以色列人的师父，说到他是一个教育家，很有学问，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有成就的人。而且主耶稣跟他谈话常常说你们你们我们我们，所以你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中间的一个领袖，他是代表着某一个团体、某一个阶层的人晚上来见耶稣的。所以你要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要能够领会说这一位老先生他来见耶稣，他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相当有地位的，在宗教上有成就的，在社会上有名望的，在政治上有高位有权力的。谢谢谢谢。而且他是相当有学问，我们可以想到说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也许留着一把白胡子晚上来见耶稣，他可能外面还有侍从的人物在那等候他。为什么他来见耶稣？就是因为他里面有这些问题，宗教不能够满足他，社会上的一些地位不能够满足他，他有这么多读了这么多书他也不能够满足他，他心里面那个不满足，他想到耶稣的面前能够寻得一些的答案。但是他来了之后，他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他的问题，所以他就开始跟耶稣说一点恭维的话，夫子啊，你所行的这些事情若不是从神来的，没有人能够行。他都不知道从哪里问起好，他也不知道跟耶稣究竟谈些什么，他也就想谈一谈宗教的事情，谈一谈哲学的事情呢。但是他还没有开口，耶稣就给他讲，你若不重生，你不能见神的国。主耶稣就给他解释，你在你的这个光景里面，你在你的这个困难当中，你有许许多多面临今生的这些苦恼，因为你跟神的国断绝了关系，那么你必须跟神的国发生关系，这样子你才能够解决心里面那个基本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说那你就必须要重生。那什么叫做重生呢？在美国常常人为这个事情争辩，因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社会，他们常常争辩这个圣经里头这些特别的词汇。那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一听这个话他马上明白了，他说人已经老了， 怎么能够重生呢？怎么能够回到母亲的腹里面再生一次呢？所以重生的意思就是再生一次的意思。所以主耶稣接着就给他解释，他说人必须从水和圣灵生，才能够进入神的国。什么叫做从水和圣灵生呢？主耶稣继续在下面就说了，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们把它打出来给各位。哎呦，好，可以吗？所以主耶稣就重生这个问题要给尼哥底母在解释，人必须从水和圣灵而生，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主耶稣的意思乃是这样，我每一个人从母亲的腹中生出来，尼哥底母不是刚刚说了吗，我怎么回到母亲的腹中再生一次呢？主耶稣接着这个话就给他解释，我每一个人从母亲的腹中生出来，在母亲的腹里面是在一包水里面，从那个水里面这样子生出来，那么这样子生出来，从父母的肉身我们就得着一个肉身的生命，这个肉身的生命就是我们刚刚解释的这个生命，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生命，这个有限的生命，这个活在物质社会里面的生命，这个生命让我们觉得会老会病会瞎会渴会饥饿会死亡。那主耶稣说你必须重生，必须再一次的生，必须第二次的生，这一次生呢不是再从水生，不是再从肉身生，你必须从灵而生，因为从灵生的就是灵。主耶稣说这样你才能够进入神的国。从灵而生就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得着第二条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生下来已经有了一条生命，这条生命从父母得来的，这个生命使得我们今天活在我们今天这个光景里面，但这个光景我们发觉使我们不能够满足，这个光景使我们跟神相隔离，对神的事情我们不能够明白，我们甚至于没有办法认识神。但是神说我们可以到他那里去，我们人没有办法把动物的生命放进植物里面去，我们也没有办法把人的生命放进动物里面去，但是我们何等的盼望在人的生命以外有个更高的神的生命，能够把神的生命放到我们里面来，使我们这个人就改变了。但是我们做不到的，神说他可以把我们从灵而生，把神的生命放到我们的里面，就是刚才我们诗歌所说的主来活在我们的里面，这样子让我们除了人的生命之外得着一个从神而来的生命。我们感谢神，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真是何等的大，我们家里面养的狗养的猫我们是何等的喜爱，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放在它的里面让它真的跟我们一样。但是神今天看到人在人的里面放了一个永远的思想，在人的里面放了一个敬拜的思想，现在借着这个思想神要做一件事情，愿意把他的生命放到我们里面来，让我们除了这肉身的生命人的生命之外能够得着一个神的属灵的生命。这个主耶稣说叫做重生。前不久在我们那边海边上离我们那里开车一个小时的地方有一家人打电话来，他说老先生得病了，病得很严重，希望我去看看他。所以我到他家去就看见这老先生 得了腹里面得了癌，那癌已经扩散，所以肚子长肿得很大很大，你按下去硬得像石头一样。医生看了这个情形，也不给他开刀，也甚至于不给他做化疗，就给他一点止痛药，让他去住在家里面。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软弱，非常的空虚，觉得前途没有多少日子，回头看看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也没有什么值得纪念，心里面非常的惶恐。所以那天我就跟他坐下来就谈这件事情，人为什么会老呢？人为什么这么人生中为什么都这么短暂呢？为什么前头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呢？我就把约翰福音第三章人必须要重生这件事情给他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有这个需要，我们都确实明白我们现在生活是何等的有限。因此主耶稣来了，他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重生。那我们得着这个生命，从肉身生得着父母亲来的那个人的生命，我们中国人都说那个生日每次过生日的时候，我母亲就提醒我，中国人的说法叫做母难之日，就是母亲生产之难让我们能够生下来。因此我们从肉身得着这个生命，母亲要经过苦难，从灵而生，那生我们的那一位同样要经过一个苦难。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说，人子主耶稣如何要被举起来，好像摩西在旷野举蛇一样，然后让所有信他的人就不致灭亡，反而能够得着这一个属灵的生命。这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就告诉尼哥底母怎么样重生，怎么样可以得着这个属灵的生命。他用尼哥底母这个以色列人的教师所熟悉的一段旧约的故事来给他说明，当犹太人他们从埃及被神拯救出来，脱离了在埃及的奴役和法老的权势，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神要借着这一段的行程要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那个牛奶与蜜的产业。在这段路程中间有一段的路非常的难走，因此呢他们就开始埋怨神，他埋怨神说怎么把我们带到这个旷野里面呢，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在这里受苦，让我们在这里是要死在旷野里面。而他们这样向神发怨言的时候，神叫他们中间就容许有许多的火蛇在以色列百姓中间，这火蛇咬了人，咬了之后就死掉了。哎呀，以色列人被咬了之后，有的就肿起来了，有的也许经过一段的时间，然后慢慢就死掉了，然后非常的凄惨。但这个时候呢，神就听见他们的哀声，就告诉摩西，他说你预备一个杆子，那杆子上面呢去做一条铜蛇，所有被蛇咬过的人只要回头来看这个铜蛇，他们的病就得医治了，他们就不至于死亡了，他们就可以另外得着一条生命。那这就是那个重生的道理，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他们被蛇咬了之后，他们注定是必死的，所以也许他们还没有死，也许只是那个伤口肿了，也许只是这个等在那里要死了，但是这个人是死定了，这条命已经没有了。现在告诉他们说，你们需要回头来看摩西所预备的在杆子上的这一只铜蛇，只要看了一眼的时候，你的活就活过来，到活过来之后等于说得着另外一条命。现在主耶稣借着摩西所做的这件事情向尼哥底母解释，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现在神要做一件事情，他不是在这个杆子上做一条铜蛇，乃是在这个杆子上 做一条神的羔羊，神所预备的，让人能够一看他，就是说接受他，相信他，就得另外一条的命。好像说我们一个人活在罪里面，从肉身所得的这个生命是有限的，几十年之后就要入土去了，死定了。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要回头望一下那个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神的羔羊，我们一看见那一个我们就活过来。那我们常常有的观念就是被蛇咬了怎么办呢？我们拿棒子去打那个蛇，我们到药店里面去买药来治这个病，我们上医院去开刀把蛇毒拿掉，设法挽救这条性命。但是神的办法不是这样，神说这条命已经没有了，你抬头仰望那个被举起的铜蛇，这样子就给你另外一条新的生命。同样的，我们肉身所来的这个生命是这样的有限，所以神说你抬头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就给你一条新的命令，给你一条新的生命。尼哥底母不能够明白这些事情，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从灵生的乃是像风吹一样。怎么样相信呢？我怎么样能够看到耶稣？怎么样人们给我讲了福音，我能够相信，能够接受，使我能够从灵而生呢？他说你就看外面风在哪里吹。尼哥底母是晚上来见耶稣的，所以他们一定是晚上像所有的犹太人一样，晚间的时候在，因为那地方很热了，晚间的时间就到了那个平顶的房顶上，坐在那个地方乘凉，一边乘凉呢一边谈话。这个时候你可以感觉到晚风细细的吹来，所以主耶稣说从圣灵生就跟那个风一样。灵的事情不是眼可以看得见的，灵的事情也不是你可以感觉到的。他说灵的事情就好像风一样，风从哪里来你不知道，风吹到哪里去你不知道，圣灵也是这样。那么现在风在外面吹，现在门都关起来，窗都关起来，风就吹不进来了。现在主耶稣说的意思就是这样，圣经说每一个人心上都有一扇门，什么时候你把那扇门打开了，你说主耶稣啊，我真是看见说人的生命是这样的短暂，我真是看见我的生命里面充满了这些有限，充满了疾病，充满了黑暗，充满了只是暂时的喜乐，现在我愿意把这个四扇门打开来，让你的风吹进来，让圣灵好像风一样吹进来，那个门打开风就进来，一点都不需要花力气的。同样道理，相信这件事情，重生这件事情也是何等的容易，就是把心打开来，打开来的时候风就吹进来，圣灵一进来你就得着。从肉身生是经过母亲的苦难，从灵而生是主耶稣经过在十字架上的苦难，从肉身而生结果我们就得着这一个生命，从肉身而生说我们没有花任何的力气我们就来了，重生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同样的道理，你不花任何的功夫，神只要一件事情，你承认说我要重生，打开你的门让圣灵就吹进来，你就得着。今天有许多人把重生的事情说得真是复杂，你要上这个课了，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了，你要读这些书了，但是圣经只说的就是那一阵风让它吹到你的里面，吹到你的里面，它就在里头解决你的问题，它让你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跟上头会通的，跟连上的，连上了之后你许多人生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感谢主。那天晚上我跟那个70多岁的老先生就谈这个话，就给他说，但他很快他就掌握了重点，他就明白了，他愿意接受，带他祷告，就回到家里面，第二天清早他就打电话了，家里面打电话了，说老先生愿意接受，也愿意要求我受洗，要求我过去给他受洗。一天晚上我就过去，家里面的人把他从病卧房里面抬出来，在客厅里头沙发上让他半躺着，给他换了一身白的衣服， 这样我们就用水给他施洗，过了不久他就被解决了。信耶稣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主耶稣说你们必须要重生，不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疾病你再重生，不是你等到70多岁你再重生，不是你有什么困难你再重生，不是你碰到失业碰到家里面有什么样的危难你再重生。主耶稣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重生，这个不是一个选择性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实在都有这样的需要。这一个重生让我们在里头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但是重生不只是一次的经历而已，重生还说到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有了这个从灵而生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跟神相交。约翰福音第4章里面就讲到主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话，最后他们就谈到敬拜的问题，主耶稣就告诉他说要拜父的人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人这样拜他。下面说神是灵，要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个心灵和诚实更准确的说应当是神是灵，人要以灵和真实来拜他。有了这个属灵的生命，第一件事情在我们里面产生的一个反应就是你能够认识这位神了，而这一个生命在里头马上让我们跟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父亲和儿女。父亲说到他是我们的源头，父亲说到他是我们的供应，父亲说到他负我们一生的责任，父亲也说到他跟我们这样的亲近，他是何等乐意让我们与他亲近。所以当从灵而生有了重生的经历之后，接着我们发觉这一个人他里面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使他能够跟神相交，能够以灵来敬拜神。我们刚刚说过人在世上有许许多的宗教，拜各种各种的偶像，因为人不认识神，有的用鸡来敬拜，有的用猪来敬拜，有的用牛羊来敬拜，有的用拜的是金的石头的木头的瓦器的木器的等等等等，但是都不知道真神是谁。但是感谢神，当灵进来了之后，这灵在里头让我们能够拜这一位真实的神，因为神是我们的父，他要我们以灵和真实来拜他。你知道撒玛利亚的妇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主耶稣跟他谈话的时候就知道撒玛利亚人是在亚述帝国的时候从外地迁到巴勒斯坦的一些外族人。那么这些人他们从外族拜来迁来了之后，他们就来到这个地方仍然拜他们自己的偶像，拜他们自己的假神。同时呢，他们拜这个假神的时候，看见其他的人从别处来拜他们的假神，他们也跟着拜。而且他们来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之后，知道当地的人拜耶和华，圣经上讲这位神，他们也拜这个神。所以他们是一般迷信的人，他们是一般什么都拜的人。主耶稣就告诉他了，你这样拜是没有用处的，你这样拜是盲目的，你必须以真实来拜真神。怎么拜呢？以灵来敬拜。你知道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不只是过在那个迷信的环境里头，她在那里拜那些各种各种的假的偶像，而且她在拜她里面一个无形的偶像，就是她一直在寻求一个对她来说真实美丽的爱情。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妇人耶稣跟他谈话的时候说他曾经有过5个丈夫，现在他跟一个人住的那个人还不是他的丈夫。我们就看得见这一个妇人里面的那个干渴，他一直在那里寻求。我们不知道他多少年岁了，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他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18岁的少女，他充满了那么美丽的梦，他一直在寻求能够有一个让他很安全 很饱足的一个爱情，让他得到一个很安全的一个家，一个美满的婚姻。但是呢，第一个婚姻破碎了，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样继续的寻求，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继续的，结果五次的婚姻都破碎了。他继续在那里追求，现在他跟一个人住的那个人还不是他的丈夫。所以我们知道他心里面干渴，他有一个偶像，那一个偶像就是他要得着他的那个梦。我们是不是有许多这样的梦呢？我们是不是有许多这种无形的偶像呢？啊，也许你刚刚开始工作，结果来了一个 financial advisor， 他告诉你说，哎呀，你要为将来打算，你要为你的退休打算，于是就告诉你，要怎么样，要到股票市场去投资，要怎么样去储存等等。好，于是你就引起你的兴趣，于是你就开始读股票市场的事情，怎么样这个经营等等等等。每天你要看股票市场的报告，于是你的心情跟着股市上上下下，没有安定。于是你所希望的就是你的退休能够很稳靠，你希望你将来能够有相当的财富，就那一个追求无形中在你的里面成了你的偶像。我曾经看见有富人，他来到美国，不像在中国限制只生一个，还所以可以生比一个还多，真是太好了。于是就生了一个，结果生了一个女孩，就是再生一个还是一个女孩，就别人就告诉他怎么样生儿子。啊，就告诉他说你要吃这个，你要吃这个，啊，每个月要吃几次这个，这有中药的这个单方。哎呀，于是他就盲目的研究这些东西，研究也研究去，想知道说怎么样可以生儿子。结果那个生儿子的那个梦，在他心里面无形中就成了他的偶像。结果他就追求那一个。哎呀，你看我们的世界上多么可怜，我们就追求许许。我们今天说我不拜，我不拜，但事实上我们里头都在拜什么样的偶像？但感谢神，神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拜这些都是虚假的，拜这些都是没有盼望的。只有灵通了之后，让我们能够再拜那真正的真神。这是第一件事情。当我们重生之后，在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新的生活。有些人说这个很抽象，但是你碰到的人，你经历到的人，你就知道。你们看那些黑人的小孩子，哎呀，背着一个大的这个收音机，在这一边背着一边唱啊，一边摇啊，一边晃。我有时候看到就好像神经病一样。但你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的那个收音机打开了。啊，他对准了他要的那个电台，听着他的音乐，他听着乐得不得了，所以他在摇了晃。你们看到车子里面有一些年轻人开着车的时候，他在那里，你听不见他在干什么，你听着这个车子喇叭那个贝斯嘣嘣嘣嘣这么响，是不是？你隔了几年不知道他听什么音乐，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他在里面又摇又晃又陶醉的时候，他的收音机一直对准了那一个频率。得到那个音乐，敬拜神就是这样。圣灵来到你的里头，当你的心打开了之后，他住在你的里面，就让你有一个对的频率，能够对准的神，让你能够以灵敬拜，这样你跟神会发生一个关系，你在神面前活一个新的生活。所以从肉身神得的那个生活让你不满足，从灵而生的这个生活让你在里头就能够有长久的喜乐。那不只是这样，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又告诉我们，耶稣就说了，他说人活着是靠着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一个人必须从灵而生，得着一个灵的生命，就是打开心门，让圣灵的风吹进来。这吹进来了之后，你在里头就有一个灵，让你能够对准这个神，能跟这个神发生关系，跟这个神能够连上了，让你可以活在神的面前，让神的生命成为你里面生命的一部分，让你能够过一个新的生活。但是这个新的生活不是短暂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也不是一个礼拜，就是星期天来这里坐一坐的，这个生命是持续的， 让你靠着这个灵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耶稣说，人活着是靠着灵，肉体是无益的。你看我们今天生活靠的是什么？我们就是靠着这些有形的东西。我们活着靠我的那份工作，每两个星期那一张支票，那张发饷单。你我们要仔细想一下，我们就发觉许多的人他的生活的依靠就是依靠公司的那一份工作，依靠那个医药保险，依靠那个退休金，依靠这些的外面物质所预备的给我们的东西。结果公司的政策改变了，或者是外面就业的市场情形改变了，就我们整个的世界就崩溃了，或者受了震撼。学生在学校里面一场考试没有考过，这个年轻的教授拿 tenure 拿不到要走路了，这些事情就影响我们整个人生，我们的世界就摇动了。因为我们活都活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依靠这些的事情。因此当这外面的世界一发生动摇的时候，我们里面跟着完全动摇。但是当一个人跟神发生了关系，他里面有一个灵的影响的时候，你就知道他里面是稳固的，因为他活着是靠这个灵在活，他是依靠这一位神，这一位神却是比他外面这个世界更大。潜水的人呢告诉我们，你潜到水里面去，起初潜下去的时候，那个水的温度是跟表面一样的，而且那个水的温度跟上面的这个天气也有关系。但是当你往深处去，潜到深处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深处的水它的温度是一定的，而且潜到深处去，你发现深处的水是比较静止的，比较平静的。所以英文圣经里面称它为 still water， 极静的水边。当一个人里面有了神，有了圣灵在里头的时候，他里头就有一个深深的极静的水泉，这个水泉在里面使他能够安稳，这个水泉在里头使他能够饱足，这个水泉让他里头能够安稳而有依靠。外面可以改变，但是因为里头这个很深，不会受他的影响。因此你会看见许许多多真正信主的人，外面的世界可以改变，他可以得了癌症，他的环境会发生变化，但是他里面的那个喜乐，他里面的那个平安不会改变，因为他里面是稳固的，因为里面他是靠着那个灵活在神的面前。你看见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就是在今天世界上，这特别在回教社会里头，基督徒是被迫害的第一号人物。但是你看见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在这样的迫害当中一点都不害怕，一点都没有任何的恐惧，因为他里头有一个极稳妥的东西让他成为依靠。这个稳妥的是什么？就是让他能够看到那个永远的事情，让他能够看到将来在这一个物质世界之外那个属灵的属天的世界。我们感谢神，主耶稣来告诉尼哥底母，你必须要重生，就是要从灵而生，就是让圣灵的风吹到你的里面。你怎么能够得着呢？他就是抬头能够看得见那个十字架上被挂起来的神的羔羊，主耶稣，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血替我们立了一个新约，让我们跟神之间有了一个桥梁，让我们往神那里去有一条的道路。现在主耶稣说，你当你得着这个灵的生命之后，你就懂得真正的敬拜，就懂得认识这一位真神的之后，你能够靠着这个灵能够活在神的面前，而且有了这个灵在里面，这个灵就成为你一切的指教。 到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主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告诉他们说，现在有许多的话我不能给你们说明，但是等我走了以后，圣灵来要住在你们的里面，永远与你们同在，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今天呢，我们有太多太多事情不能够明白，这个复杂的世界里面有太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够知道，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当圣灵来到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就让人生许许多多的疑问都给我们解开，主耶稣就成了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圣灵就把一切的事物指教给我们。所以圣经说，这个叫做恩高的教训，这个圣灵在里头让我们能够跟随他，这样的我们人生就有了道路，我们人生就有了意义，我们人生就有了一个目的，你会觉得活得充实，你会不会觉得说彷徨，当别人都会在世界的这个混乱里面，在那里发生怀疑，发生叹息的时候，你里面仍然能够发出赞美，因为圣灵在那里指教我们一切的事，成为我们一生的引领。那还有许许多多关乎圣灵的事情，那么今天晚上没有时间给各位一一的说明，但我想说这么多已经很清楚了。我每一个人在人生在世上，我们活在这个肉身的生命里头，就是这样的有限，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缺乏，我们的不足。主耶稣来了，像告诉尼哥底母一样，他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你们必须要重生，若不是这样，你就不能见到神的国，你就跟神那属灵的事情，那天上的事情不能发生关系。那怎么样能够得着这生命呢？他说，你看十字架上有一位耶稣，你只要相信他，你只要接受他，神的灵就进到你的里头，在你的里面做一个新的工作，让你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得着了这个生命之后，让你跟神就有一个准确的频率，你可以相通，让你能够敬拜他，让神一生来带领你的道路，这样子你靠着这个灵活在神的面前，不论周围有什么样的风，有什么样的浪，不论这个世界怎么样被搅得天翻地覆，你里面能够稳妥的知道你的生命深深扎根在神的里头，成为你一生一世的依靠。若是这样子，圣灵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就带领你的道路，凡是你有你的问题，它成为你的答案，它比 internet 还管用，圣灵在里头就是这样的真实。我们感谢神，每一个新的主的人学习活在圣灵里面就是这样。耶稣说，你们必须要重生。所以当主耶稣复活了以后，他向门徒显现，那天晚上门徒聚集在那里，他们害怕，他们怕犹太人来抓他们，主耶稣显现在他们中间，主耶稣跟他们谈话，主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向你们吹一口气，要他们说你们受圣灵，门徒们就受了圣灵。结果我们看见那个惧怕的彼得，他的生命就改变了，变得那样的勇敢，在五旬节那一天站起来向3000人布道，3000人就受洗。我们看见那一个怀疑的多马，那一天受了圣灵以后，他就敬拜耶稣说，你是我的主，我的神。我们看见那些退后的门徒，他们原来因着耶稣被捕都四散逃去的，现在他们能够勇敢地站起来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让生命完全改变了，因着他们从耶稣那里受了圣灵。重生不是很难的事情，重生却是必须的事情，因为耶稣说，你们必须要重生。主耶稣他愿意来活在我们的里面，借着圣灵住在你的里头，让你成为一个新的人，让你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让你能够以灵来敬拜，让你能够靠着灵而生活， 让你得着灵成为你的指教，让着灵让你得着一个完全的自由，让灵在里面成为一个永远内住的生命。耶稣说你们必须要重生。我愿意这些的话对您有一些的帮助，你稍微知道信耶稣的人信什么，信耶稣的人重生是怎么样一回事。也盼望你里面确实知道从肉身而生就是肉身，那一个是不够的，你必须要从灵而生，这样子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愿神帮助我们。我们再来唱那首的诗歌。重生就让他来住在你的里面，你打开门请他进来他就进来。 从前你生死在追逐，黑暗蒙蔽心眼，今梦初化照明的烛火在我里面，烛火在里面，烛火我里面，哦，这时候等求恩出击化我里面。 第二节， 如同阳光照射大地，百花盛开正艳，生命关爱从中而来，他活在我里面。烛火我里面，烛火我里面，哦，这是何等救恩，烛火火我里面。 让我们一同低头有一点祷告。主，你竟愿来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头脑不能够彻透这样的思想，但求圣灵把这样的意思放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看见今生是何等的有限，肉身是何等的软弱，世界是何等的霸道，魔鬼是何等的强悍。我们这样一个软弱的人今晚来到神的面前，恳求主把那属灵的生命赏赐我们，愿主来住在我们的里头，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光亮，我们的爱。哦，这是一个没有爱的世界，这是一个没有光的世界，但是主，你来做我们世上的光，你来成为我们的爱。谢谢主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用你的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凡相信你的不至灭亡，就得着这属灵的生命。主啊，晚上我们交通这重生的功课，恳求你把这功课放在我们个人的心中。主，在座若有哪一位他的心里有特别的需要，求主也特别加上你的祝福，住在他们的里头，成为他们的安慰。 主啊，在座也许有哪一位他有极大的缺乏，恳求主你自己在他的里头成为他的供应。主，若在这里有哪一个家庭有一点的难处，我们求主你在那家中做成你的平安。也许在我们中间有哪一个年轻人正落在迷惘中间，不知道前面的方向，求主你钉痕的手来牵引他。若是在我们中间有哪一个家庭有年幼的孩子成为父母亲的苦恼，我们恳求主给做父母的智慧，你自己用爱来充满那一个家。我们也恭敬地求主保守这一个教会，让在这里的聚集成为这地方的灯塔。求主你自己保守，使这里基督的见证被人看见。主，我们谢谢你晚上我们有这一点的聚集，求主把当听的话听在人的心中，不合适的话求主都把它除去。恳求恩主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让你自己在人的心中成为人的帮助。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主，把我们心中的敬拜也都归给神，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再来唱第一节和第二节。 请愿你生死在水中，黑暗蒙蔽心眼，烛火在我里面，烛火里面，烛火我里面。哦，这是何等救恩，赎尽火我里面，如同阳光 会预备了一个卡片，叫做觉知卡。啊，这个卡片上欢迎各位，若是对今天晚上所说的你继续有兴趣要寻求，可以请你记下来。若是今天晚上所说的你觉得对你有帮助，请你可以写下来。我请马弟兄来解释一下怎么样用这个卡片。那我会后呢会留在这里。若是哪一位有什么问题或愿意多有一点交通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多有点谈论。谢谢大家。 谢谢丁老师。我这基本很简单的几个报告，然后我们再解释一下的事情。丁牧师明天早上十点钟在教会这里还仍然会有一堂是培灵会，下午一点半继续有第二堂的布道会，题目是信他的人都称义了。礼拜天的早上十一点钟也是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那个时候丁牧师也会带领一堂，他的主题是不要流失，不要随流失去。好，我们等一下散会以后，我们楼下会准备了一些点心，也很希望大家可以留步，可以跟一些这边的朋友跟你们交谈。 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很愿意跟大家来交谈一下。如果你就今天晚上对今天晚上的信息有兴趣，或者是你有问题可以想要跟丁牧师请教的话，希望你等一下我们散会的时候请你尽量往前面来，好不好？我们先把请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陪谈的，你们可以先站起来，好不好？请你们先站起来往前面来。然后其他的朋友们，如果你们对今天晚上的信息想要有更多的了解认识，或者是想要跟丁牧师有点交谈的话，也请你现在可以到前面来其他的人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就到这里。我们其他人我们也欢迎你们可以到地下室去，我们预备了一些点心，好不好？我们要请一些陪谈员跟其他的朋友们，如果你们对今天晚上的信息有兴趣的，可以往前面来。好。